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5集《金星明二》。那正挑首饰的女子一抬头，警惕地瞧着叶美，掌柜的也竖起耳朵。这人既然叫叶梅梅儿，自然是与叶梅有旧事交情的，毕竟当初叶梅可是商户之女。叶梅本来有些躲避着他的眼神想离开，忽然想到什么，脚步一顿，又看了一眼掌柜的，突然道， 既然遇着了，借一步说话。 那男子似乎求之不得，身边的女子一把拉住男子的胳膊说道， 大人，您还要陪着奴家挑首饰呢。 那人不耐烦，直接从怀中随便抓了几张银票扔给女子道， 你自己看吧。 那女子得了银票便也不纠缠了。男子与叶梅一道出了门，叶梅挂上面纱说道， 找个酒楼吧。 酒楼的某个雅室里，男子看着叶梅有些好奇地问道， 你身边怎么多了这么多侍卫？当初你和叶兄弟话也不说一声便从钦州消失了，我还托人找了许久，倒是没想到竟然在这儿。 叶梅心中打着鼓，这男子不是别人，也能算得上是他的青梅竹马。当初李家是钦州的商户，这男子是金家的长子金星明，金家也是商户，金老爷和李老爷还算是交情颇深。叶梅小的时候，金星明已经是少年郎了，金老爷还打趣说要将叶梅嫁给金星明。叶梅自小就心气颇高，嫁给商人为妇可不是她最终的目的。不过虽然她十分厌恶金星明，却也很聪明的从来没有对金星明表现出来，反而十分体贴乖巧，把这个金星明啊那是迷得五迷三道的，将他奉若神明，爱若珍宝。后来李家夫妇去世，李家的几处铺子还要金家关照，叶梅便更对金星明体贴入微。金老爷也正打算问起他的亲事了，毕竟李家夫妇不在，能做主亲事的只有叶梅自己。叶梅自然不愿，在他的心中宁愿做个官员的小妾也好过做个商户的妻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叶家人出现了，一拍即合，叶梅立刻就和叶客来了拢叶。因着对金家的厌恶，他连跟金家人说也没有说一声。金星明自然不知道他来了拢叶，谁知道会在这里碰上。心中飞速打好了算盘，叶梅摇了摇头，叹息一声，说道， 当初我在李家，承蒙金家照顾，和二弟过得也不错，谁知道突然被人找上门来，说我的亲爹娘另有其人，我其实是丞相叶家的女儿。我心中惊疑，他们也没有给我解释的时间，将我带走了。 丞相叶家？ 金星明吃惊地叫出声来。 可是拢叶的那位叶丞相？ 叶梅点了点头道， 可是到了后我才发现他们弄错了人。只是你也知道，叶家只有一位不良于行的少爷，他们大张旗鼓的寻亲，弄错了人，不好自打脸，便偏是要我做叶家的千金。我原本想着这便罢了，谁知道那叶丞相其实是个人面兽心之人，他想拿我去做仕途上的筹码，用我的婚姻来拉拢别人。 他声泪俱下，本就生得美，这么一来楚楚动人，叫金星明看得心都碎了。金星明愤愤道， 他怎么能这样，生身女儿尚且不能这么无情，更何况你还不是他的女儿，竟然妄图把握住你的姻缘，可恶，走，我们去告官。 没用的。 叶梅摇了摇头， 官官相护，更何况叶茂才在龙叶之手遮天，我曾想写信到钦州寻求你的帮助，谁知道连信都被截下了。其实我和二弟 都已经被叶家的人软禁了，今日这般出门已实属罕见。 金星明气得脸色难看极了，他本来就对叶梅十分喜欢，当初叶梅姐弟二人不见了之后，金老爷说是因为叶梅不想嫁给他，所以逃了。金星明还有些生气，这会儿家人哭得梨花带雨，金星明哪里还有生气的余地啊，只在心中暗骂自己，要是早一点发现叶梅的窘境就好喽。叶梅抬起头来说道， 过去的这些日子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金大哥，只盼望有一日能恢复自由身。金大哥，你能帮帮我吗？ 金星明连连点头。 帮？我能做些什么？ 金大哥，如今我不求别的，只要你能助我离开叶家。 叶梅含泪笑道， 能与金大哥在一处，我便不用日日担惊受怕了。 金星明险些被叶梅这话给说得心都酥了。要知道，从前叶梅虽然待他也很温柔，但与现在不同，他从来都没有说明过，像是隔着纱帘看他，叫人捉摸不清他的态度。可是如今他这话便是清晰地表现出叶梅是将他看作很重要的人的。虽然有些飘飘然，金星明却没有失去理智。叶家可是丞相家，他不过是商户家的公子，就道， 这叶家可是很棘手的呀。 叶梅没有说话，便只是拿一双漂亮的眼睛看着他。金星明心中一荡，就道，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梅儿你可知道我为何要来拢叶？ 叶梅摇了摇头，他连金星明都不关心，今日看见金星明主动与他说话，不过就是想利用他脱离叶家，又怎么会想到这一层呢？金星明得意道， 我有一位朋友也是商户，去年的时候去了明岐，听闻啊，今年却与明岐那头的皇商搭上关系了，或许还能捞个官当当。我想了想，与其在秦州做个普通商户一辈子，倒不如出去闯一闯。那位朋友也邀请我一道去，我来拢叶就是为了将家里的几笔生意处理好，与那朋友商量一番。本来我还是很犹豫的，毕竟爹娘都在这儿。不过如今既然遇到了梅儿你，我便也无所畏惧，决计去明岐定京了。坐上官我也没想，不过能赚得更多定会有的。叶家只手遮天，可若逃到明岐去，叶家的手也伸不了这么长。梅儿，你以为如何呀？ 叶梅心中一动，在金星明说话的功夫，心中已经飞快地盘算起来。有些事情虽然还没有想清楚，他却也还是笑着说道， 自然很好，金大哥，你果然是梅儿的依靠，这世上所有人都靠不住，还好有金大哥你。 他娇俏温柔，风情万种，金星明便是看得心头一跳，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摸上叶梅的小手。叶梅强忍着恶心，任由金星明开油，若是从前他自然不屑于如此，可是如今却也不得不委曲求全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